十四，此国合本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国。起心念佛，方明此国，托彼依正，显我自心，此本不离，直吹国路，暂以相为，变多无名，故知正遍之海，虽入众生心想，直光真正，不涉一切情计，微妙难思，绝代圆融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第十四页是很重要，所以今天上午都是在静修节要之中很精华的部分，亦就是我们整个佛教的精华，不单是净土宗，亦牵涉到各个重要的佛教经论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国。这个就是讲的三国，三国是本国、此国、究竟国，人人都有个本国，一切众生亦都有本国，但是众生因为他迷了，他成为了众生了，就不觉。众生是不觉，他没有觉悟，虽然他本觉是跟佛一样，但现在他完全就为了追逐声啊、香啊这种享受，世间的情欲、欲望、物欲、物质的这些刺激，他就为了这个在这里纠缠，沾污了他的身心，他就不觉了。人人都有本觉，但现在是迷了，有无明了，由于妄动，心中妄动就有了无明，有了无明之后，沾染越来越深，以致完全变成不觉了。就现在众生这个样子，人还是好的，还有比众生更愚痴的，亦都有更残酷的，互相就是杀了。那怎样能够恢复本来呢？本觉人人都有，但是他不觉，不觉之中怎样先能够恢复本来呢？就要靠此觉，开始的觉悟。你有此觉，你先可能恢复，修复失地，还我山河，你先能够彻底。这样有了此觉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的呢？你此觉要合乎本觉，很重要的是此觉合本，你的此觉要合乎你的本觉，这样达到究竟觉，这个先是成佛了，真正的成佛了，不再迷了。虽然现在我们等于，反正这个是个譬喻，没有一个譬喻能够是各个方面都恰当的。这个用矿做个譬喻，就是恢复成佛之后不再迷了。我们虽然有本觉，就好似矿里头有金，你锻炼了之后炼成了金，这个成功了，那个就是究竟觉。这个成功之后，你的金子不会再变成矿了，这个大家可以放心。无量光寿是我本觉，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就是我们的本觉。怎样算此觉呢？我们起了心，发起了这个心来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先叫做此觉。 所以一般的你信了佛还不足够完全能够称为此觉。这个念佛是很重要啊。十地菩萨，每地菩萨都不离念佛。所以不管修什么，你必须在你起心念佛之后才是真正的此觉。你从来都不觉，这个要开始结束你那个不觉了，趋向究竟觉了，你就要产生此觉。产生此觉就是要靠念佛。学比依正，显我自心，这八个字好啊。我们借托要靠啊，就是托靠，借托要靠彼土，就是托彼，彼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依部和正部，依部就是国土黄金为地，全池交流宫殿种种的庄严，依部，正部就是佛菩萨大众，这个都是正部。我们要假托，要依靠彼土极乐世界正部佛菩萨，依部种种的庄严来显明我自己的本心。所以我们这样讲，要观赏极乐世界，讲阿弥陀佛乜嘢乜嘢功德，呢一切一切都系帮助嚟显明我哋自己嘅本心。此本不离，直趋觉路。我总系念佛，我呢个唔系就系叫此觉啦咩？我所念嘅系乜嘢呢？念嘅系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个就是无量光佛，无量寿佛。我所念的就是本觉。因此我此觉所念的就是本觉。我此觉不是就是没有离开本觉了吗？这个不是就是此觉合本吗？所以产生此觉，还是要此觉合于这个本觉。这样才直趋觉路，直接走上究竟觉的觉路。所以佛是三觉圆满，本觉、此觉、究竟觉都圆满了，就是佛。我们现在很荣幸的是在本觉要出生此觉，要念佛了，这个是此觉。只要你这个此觉不离开你的本觉，一直念，就直趋觉悟之路。这样假定是最殊胜的。即生就证无生法印，有这样的。晋朝有一个穷人，生活好苦，知道这个法门，他就搏命这样念佛，发了大菩提心。结果佛就现身同他说法，他就现身证了无生法印，就成为菩萨了。他后来往生之后，七次到世界来，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，到了清朝的时候，在基坛上才将这个事讲出来，讲了很多开示。住指西方确子中的觉明妙行菩萨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韦提希夫人观经，个仔太坏了，个仔要杀爸爸，佢要去救丈夫啊。个仔唔准俾佢嘢食，要饿死佢。佢将果酱啊乜嘢啊呢啲东西啊涂喺身上去见丈夫。丈夫就食佢呢啲东西就能够活命。后来个仔讲啊，呢、这个老东西啊点解咁多日都唔死㗎。人哋话皇太后啊嚟睇佢，带啲嘢俾佢。个仔呢就要杀母亲。宰相话我唔做啦，自古有杀父嘅国王就冇杀母嘅国王。我唔同咁样个皇帝做宰相。 佢先至冇杀。皇后好苦啊，就求佛，佛就嚟啦，同佢说法，亦系佢见到极乐世界，佢当时正无生法印。呢、这个仔太坏啦，所以我哋呢个念佛唔系讲只有喺往生临终先至证明，不过绝大多数系咁样样，要喺临终先能够显现。极特殊嘅，你可以现生就证，要证到是一心，咁见思惑就断啦；要证到理一心，就破无明啦。破无明有四十几个层次，花严系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向，每一个都系十，三十个位次，呢个系三业。初住起就开始破无明，呢里头有三十个位次，到初地嗰个有十个位次，然后等觉、妙觉，最后一分无明破尽先至成佛。所以破无明亦唔系一下子，讲破咗无明嘅人就应该都系一样，嗰、那个好唔一样啦。仲有四十几个唔同嘅情况，一层一层嘅，就好似我哋一个铜嘅嘢拆，露出一啲本来嘅铜嘅光，咁就你可以高兴，你证明你是可以拆得出来的。但这个拆的过程，那个还要慢慢慢慢的了。中间还有四十几个位置。所以我们只要是究竟觉，那就要全部拆干净了。全部无明破尽了。此本不离，就直吹觉路。暂以相为，变堕无明。暂以咁样好短嘅时间，你呢个此觉唔去吹本觉，此觉同本觉分咗家啦。相为就系分家啦。我唔理，彼此相背，冇去合本觉，就马上堕落喺无明里头啦。无明就是不觉了，就是迷了。所以我们要成就的话，就要破这四十几品无明。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行和解并重。解而不行是增长邪见。我只是去研究，看了很多书，懂得好多东西，到处同人讲，而并冇按佛所讲嘅去做，呢、这个就叫做解而不行。解而不行，你所进步、所增长嘅系乜嘢？只系一啲邪见，咁并唔系正见。行而不解，有啲人啊，就只知道念，乜嘢都唔识，呢、这个乜嘢都唔识，咁样好危险啊。好多人念佛啦，佢话我念一句佛，死后多个元宝，佢嘅愿就系死后多啲元宝，因此佢就唔能够往生，将来就系满佢嘅愿啦，佢嘅元宝多一啲，佛都唔勉强你。咁你嘅心愿，除非佢放弃咗佢呢个，唔放弃总系咁样嘅，佢就唔能够往生。我曾经喺居士林碰见一个人，佢话佢冇乜嘢，佢嘅心愿就系念呢一切。佢嘅乜嘢，边个死咗啦，让佢能够得啲好处，比如我呢、这个。大四妹，佢就话我只要求我死嘅时候好一啲，因为佢睇见我妈妈同我岳母死得好平安，而佢自己嘅家婆同家公死得好痛苦， 所以佢话我就系求呢、这个。佢话往生，咁我仲有希望咩？冇希望啊！呢种人好多啊，所以就系行而不解，增长无明。我哋要破无明，你只系去修，你唔理解，你长嘅系无明。所以呢啲事情呢，我哋要行解相知系好重要嘅。呢、这个静修节要就有呢个好处。我哋好快嘅能够深入了解佛教一个纲领。有咗纲领就好白啦。然后以呢个为核心，再进一步嘅随缘去行解相知，相互促进。故知正遍之海，虽入众生心上。观经上面有呢个话，诸佛嘅法性身遍入一切众生心上。后来又讲啊，正遍之海从心上生。我哋知道正遍之，正遍之系佛嘅十号之一，遍无所不知。正知呢、这个正遍之，所知者如海。呢、这个正遍之海就进入到一切众生嘅起心动念，唔单止系佛。观世音菩萨就都系如此啊！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，一步一步咁打破能锁，最后都冇就只有灭啊！灭亦要灭掉，生灭灭矣，生灭呢个灭，连灭亦都灭咗啦。就直灭啦，直灭现前，直灭现前唔系断灭嘅，就忽然得到两种殊胜，系生灭灭咗之后得两种殊胜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同一切佛都同一嘅慈力，可以去救度。下共与一切众生同一悲扬，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，喺嗰度求佛加庇，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！观世音菩萨发心就发嘅呢个心，正嘅果亦系咁样，同十方诸佛同一慈力。同一切众生同一悲扬，所以众生如果求救啊，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可以解决。因为乜嘢？佢马上就知道啦，同你嘅悲扬，但系佢又同一慈力，有如来嘅慈力，慈力就到你身上啦。所以呢个寻声救苦啊！念观音灵啊，得救嘅人多到讲唔出咁多，而家仲系多得很啊！正遍之海虽入众生心上，但系大家要知道，直光啊，常直光土系真实嘅净土啊，佢唔牵涉一点点嘅。我哋呢个情同计，众生系情想，都系一啲考虑计算，佢唔牵涉一丝一毫嘅情计。楞严经讲啊，情同想，人类嘅情想居中啊，情要再多，畜生鬼想要多就系天界。想理想 所以我经常讲啊，感情要符合理想。佛法就系讲啊，顺情则堕，顺情就堕落啦。情越多就越往下走啦。顺想呢、这个想就离开情，同情嘅对面。讲理想仲唔系好够，顺想即非。就是不牵涉这些情。我们一切追求欲、追求名利，这个眷属、儿女种种的感情，都在这个情字里头。因为你这个就有所思了。有所思就不可能是大功，就没有那个普遍的心。你只是在这个有，所以有缘慈。佛是无缘慈同体悲。有缘慈，你同我有缘，我哋是这个因缘，所以我对你好，我愿意帮助你，而这个善心就不算十分伟大。但总之仲是好事。是有缘慈，佛是无缘慈，不是靠这个因缘的。我同等都要救度，同体悲，任何一个众生就都是我身上的本体。他的病就是我的病，所以佛菩萨是伟大，不涉一切情计。这些情计众生，这些属于情计，就比起情重要什么一点。有人他啊，怎样讲总是要考虑，我修法我修得怎样，这样好不好，今日修的殊胜不殊胜，总是在那里计算，总是在那里有所求有所等待，这个就有为，限于有为了。真正到了直光真实净土，这个发生的境界不牵涉一切情计。所以这个直光佛虽然入到众生心上，但是佛并不牵扯到我们这些东西。他这个啰啰嗦嗦都带到佛的正片之海里头，他一啲都唔牵涉呢啲，系真实嘅清净。因此我哋如果要成就正片之海，同样嘅业系应该不涉一切情计。所以呢个老实念就系咁样，喺念嘅时候一切都唔考虑，就系呢一句。就是这样一句跟着一句念。我经常讲，你就是能够这样念的时候，就一切都不换。譬如说见佛啦，见光啦，都不能够拿我这一句清清静静在这里念来跟他做交易去换。这个坚持啊，不涉一切情计，微妙难思。这个事情是非常微妙，这个妙到了更加深入，更加细致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显微镜东西，这个它太小你看不见，是不是它很微啊，这里头仲是有好多嘅事情。所以攞呢个嚟形容妙。呢、这个妙唔系你好粗咁能够发觉嘅。你要借助于仪器先能够知道。所以啊，此觉合本，呢、这个托比依正显我自心。呢一切都系微妙难思，系难思之法，唔系我哋好简单咁用我哋 以家呢个头脑去思考，能够将佢上得通嘅。咁而家我哋要求乜嘢呢？我哋先要求能够理解系更好。首先要去让信，因为我刚才讲咗啦，呢、这个静修节要有嘅系边部经里头嘅话，系边部经嘅话，都系佛所讲噶嘛。我哋接受呢个系佛所讲嘅，咁样我哋应该知道佢必然系正确嘅。但系而家有啲我已经接受啦，有啲仲唔能够接受。但系我可以让大家放心，今日唔能够接受冇所谓，你只要一直念一直念，你都会接受，都会一日一日比以前明白嘅，自然自然啊就明白，唔一定要请人家讲啊，你只要总系反复咁样睇嚟睇去，或者念嚟念去，你就变啦。呢、这个就系佛因，佛法嘅殊胜就喺呢度，绝代圆融。呢一切系冇对待嘅，一有对待就系异，就系、是、矛盾啦，亦就系我哋世间啦。呢、这个系离开对待啦，唔系对待嘅法，冇对待法，你仲比较乜嘢？呢、这个本来系绝代嘅，系圆融嘅，系彼此冇妨碍嘅。呢、这个圆融同唔圆融，我哋可以打一个比方，譬如嗰个水，你可以往点样样嘅容器里面倒落去呢？佢都系恰当嘅，都好合适。同样嘅水啊，电冰箱里头冻成咗一块冰，呢块冰你放喺乜嘢容器里头，佢都唔合适，佢都放唔落去。有啲放得落去，亦都唔系好恰当。咁样呢、这个水佢就系圆融啊，呢、这个冰就唔圆融啦。咁样呢个冰同水嘅差别喺边度啊？佢就系多咗一啲寒气啊，佢凝结咗啦，去掉咗令到佢凝结嘅呢一啲寒，佢就系水啦，亦就系咁样啊。所以呢啲系绝代嘅圆融。今日我哋上午就介绍到呢度啊。大家先唞一唞，下昼加一次。